花二十七岁男，不选手西百峰，他以566分成绩勇夺金牌。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，我们正在努力。